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63集。都是七夜切兰害的，阿楚想。 阿楚姐姐还没有出来。 胡同里忽然响起百里渊的声音。阿楚从神游里醒过来，心里腾起欣喜，忙抓起包袱站起来。 现在才有证，女人收拾东西一向很慢。 是个男人的声音。 你怎么来了？ 百里渊问。 你不是要跟着八部去杀沈爵吗？ 仿佛一道焦雷劈在头顶，阿楚在踏出拐角的一刹那顿住脚步。 段先生担忧阎罗路途遥远，将属下匀出来护卫阎罗。 男人笑了笑。 我倒很想跟着去杀沈爵。听说那个阉人为了夏侯练三拜九叩跪上广陵寺。哼，当真是一对情深意重的好鸳鸯。 鸳鸯？沈爵不是夏侯练的新哥哥吗？ 百里渊问道。 有人说他们是父子，有人说他们是兄弟，你又说他们是夫妻，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 总归是不干净的关系。 男人的声音里带着厌恶。 我早该想到夏侯练是断袖，当年伽蓝将62送给他，他却不要。我还当他是顾念于我的手足之情，不与我争抢。没想到他是个专养汉的断袖。两个男人在一起外缠，真恶心。 是伽蓝。阿楚贴着墙壁站着，手和脚一寸寸发着冷。怎么可能？阿渊怎么可能和伽蓝有关系？阿楚惊疑不定，一颗心在腔子里急剧地跳动，几乎要喘不过气来。他们的声音不大，但这胡同短，阿楚勉强听得见大概。小心翼翼地探出头，漆黑的胡同里停了一辆马车，车眉上挑着一盏黄澄澄的小灯。百里渊坐在车室上晃着腿，一个黑衣男人站在他身边，脸颊上的疤痕在疏落的发丝下若隐若现。晕黄的灯光之外还站了许多沉默的男人，黑衣几乎和夜色融为一体，他们白天是侯府的仆从，晚上变成了前行的恶鬼。原来来接他的是伽蓝刺客，害了宝和夏侯的刺客。阿楚如坠冰窟，他觉得自己像误入幽冥的生人，唯恐呼吸的太大声惊扰这些寂静的鬼魂。这怎么可能呢？阿楚死死捂住自己的嘴，不可抑制地发着抖。他想起百里渊甜甜地喊他姐姐，拉着他裙带的模样像一只小狗，可就是这个孱弱的女孩在黑暗里睁开恶鬼的双眼。阿楚想起那天夜里他抱着百里渊问话： 你家是做什么的呀？ 我家是卖药的。 原来这药就是极乐果。阿楚的眼泪掉下来，他亲眼见过姐妹们发病的模样，有的痴呆，有的癫狂，沉溺在药瘾里无可自拔。那个伽蓝的恶鬼一直在他身边叫他姐姐。 你原是他的师弟，却这么恨他？ 百里渊歪着头看他。 哼，他是个伪君子。 男人冷笑着道。 为了报他母亲的仇，将伽蓝所有人推向死地，这样的人你不恨？ 百里渊没什么表情，跳下马车走了几步道。 你不用杀他，他快要死了。 百里渊的眼神暗了暗。 和迟燕一样。 男人沉默了一会儿，仰头望青湛湛的天穹，圆月高挂，默然地俯视众生。他轻声说道： 是啊，他快死了。 百里渊又等了一会儿，看时辰差不多了，蹲下身往狗洞里瞧。蓬草杂乱的缝隙里依稀望得见灯影幢幢， 可就是没有阿厨的影子。百里渊皱了眉，站起身道： 来人，进去瞧瞧，这么久没来，姐姐是不是遇见什么麻烦了？ 阿厨心下一惊，下意识后退，脚踝不小心碰到一个簸箕，簸箕立在地上，圆溜溜地滚出去。百里渊脸色一肃： 谁？ 阿厨忙跑出去，慌乱中包袱掉在地上，金银细软噼里啪啦落了满地。百里渊追到胡同口，拾起地上的一根金眼鬓，刺客枭鸟一般从他身边掠过，奔入茫茫夜色。 阎罗，他好像都知道了，你过家家的游戏还玩吗？ 锦纳罗在他身后问道。百里渊将眼鬓往后一掷，拆肩擦着锦纳罗的脸颊飞出去，划出一道血痕。 少废话！ 百里渊转过头，锦纳罗看见他的眸子藏着深深的狰狞，他咬着牙说道： 给我追！ 车轮压压地碾过夜色，黄土垄道上起了薄薄一层雾，望过去默默蒙蒙的一片，月的清光穿过雾气，世界像笼在水里，波光粼粼。广陵寺离城里有十几里路，这才走完一半，沈觉手和额头上绑着绷带，靠着车尾子睡着了。沈问行心疼得不行，轻手轻脚地将毯子盖在沈觉膝头上。沈觉跪得手和膝盖都破了血口子，一时半会儿没法骑马赶回去看夏侯恋，先派了人回去瞧夏侯恋病好了没。下山的时候派去的，现在还没回来，不知是路上耽搁了还是怎的。沈问行暗骂那人偷懒，却暗暗也希望那人晚点回来。谁也不知道拜佛这事灵验不灵验，万一不灵呢，岂非白忙活一场。他望着沈觉的睡颜叹气，平时多精干的一人，竟也落到这样的田地。马车外面响起急促的马蹄声，沈问行掀起帘子探头看，这是回来了。马车前却没有马匹的影子，往后一瞧，正见一群男人策马而来。沈问行吃了一惊，怎么从车后头来的？ 小沈公公。 云校尉见了沈问行，脸上一喜： 督主可在里面？ 何事？ 窗被推开，沈觉冷白的脸迎着月光，有一层银白色的光辉。两边车马都停了，沈觉在沈问行的搀扶下下了车，那边明月也抱着玉姐下车，另有几个番子抱拳跪地喊了声 督主。 沈觉这才注意到，这几个是他派去朔北查百里渊的番子。 督主。 为首的一个姓西的长班说道： 我等秘密刨棺，验了老君侯夫妇以及四子三女的尸体，发现这九人并非死于天花，他们的躯干上头骨上就有撞伤的痕迹，指甲里还有医疗碎片，验其肠胃我等发现了极乐果。 沈觉攒紧眉头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